欣赏，请你为我拍拍手，为我鼓鼓掌，今夜不醉不归，让我唱到天亮。我的情歌在飞扬，美酒在飘香，我最爱的人啊，他和我一起唱，在斟满举一杯，问你想不想。是蒙古高原上活泼的姑娘，我的情歌在飞扬，美酒在飘香，最爱我的人啊，快来到我身旁，就让缘分的相聚一生不能忘，我是最爱唱情歌活泼的姑娘。 一边歌唱一边幻想，你的爱住在我的心上， 换上我的红装，我一路放声歌唱，天地间一幅画，我在画的中央，我是草原上活活的姑娘，熊熊篝火张望，请你照亮草原天堂，敬上一杯美酒，祝福在我心上，请你为我拍拍手，为我鼓鼓掌，醉不归，让我唱到天亮。我的情歌在飞扬，美酒在飘香，我最爱的人啊，他和我一起唱，再斟满这一杯，问你想不想。我是蒙古高原上活泼的姑娘，我的情歌在飞扬，美酒在飘香，最爱的人啊，快和我一起唱，在这伴着一杯，问你想不想，我是蒙古高原。